大家好，玉敏踢爆之说文解字第一集，今日同大家见面。今日要讲嘅系政治就是谈论，英文系 politics is talk。今日嘅讲题系天下至广，非一人所能独自。嗱，呢句说话系出自北周书文帝纪中嘅《诏书》。今集嘅主题系绝勇骰字。绝勇骰字点解呢？绝就即系嘟起个嘴，或者个聚拢个嘴唇去吸咁解。勇咧就系毒疮，骰咧即系奶或者甜，字就系痔疮。香港流行的潮语的撚字可以说是无处不在，例如穷撚、毒撚、道德撚、爷撚，连食肆都有。 大家好，说文解字第一季将会在逢星期五晚十点钟再度在 MyRadio 播出，而即晚亦都会在 YouTube 提供节目重温，大家不要错过啦。 那个撚是一样是名词， 而节目已经上架，大家可以透过 PayPal、PayMe 或者 Patreon 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 Delta 变种在中国遍地开花，香港难忘，独善其身。2021年8月5日，癫狗编辑室，梁锦祥。永续武肺，看来武汉肺炎病毒和它的变种会同人类共存一段颇长的时间。抗疫无范生失守，澳门日前爆发武汉肺炎 Delta 变种个案，当地随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。对于这一次失守，澳门那边的朋友颇有怨言。昨日在网上有一段贴文是这样讲的，我是澳门人，多谢一间奶共中学这个时候举行大陆交流团去西安，7月19日至25日，同行一个12岁的女学生，22号就已经发烧失去味觉，但一直不出声，同行的教师也都不闻不问。25号飞机回去珠海澳门，忙瞒遍晒所有的资料。28号家一家四口全部中招，都不去看医生，又不上报。个老豆老母日日来往澳门珠海走水货。8月2号在珠海做了一次极度求其的核酸检疫，20蚊人仔，咁然后确定染病，已经大菌多日，是一家四口啊。而家要隔离4家80人，真是多撚谢共产党，多谢一间奶共中学的优秀教育，教育啲学生瞒报同埋讲大话。贴文内的具体细节就未 fact check， 但是澳门特首何一成昨日就表示，这一次疫情濠江中学是有责任的。在南京出现疫情的情况底下，仍然组织规模这么大的交流团去内地交流，那是不是应该事先做好评估先进行呢？濠江中学同日发出通告，就有舞蹈团成员到西安后出现感染新冠肺炎，对澳门政府和市民造成不安和困扰，就表示歉意。这一间中学的校长就是澳门立法会议员陈红，他事后就短暂现身立法会，随后就不见踪影。由此推断，澳门朋友的贴文大致上都是准确的。据说澳门昨日的情况颇为混乱，多个检测站大排长龙，市民要在大雨中长时间轮候，部分的商店更加出现抢购潮。用来预约检测以及识别市民阴性结果，爱来做出行用途的健康码软件一度发生故障。至于那位女学生究竟在飞机上染病啊，定在南京转机的时候染病呢？对于香港市民来讲并不重要，反正我们都不用评估，亦都知道 Delta 变种在中国已经遍地开花。如果有人根据中国官方之前公布的疫情数字，那就相信这个所谓疫情缓和，那就一定是白痴啦。明知道奶嘢都照上去，然后返香港，咁呢个就係有心播毒，害朋友累街坊。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已经确定和澳门染病学童同房的一位13岁女童8月2号和两位家人一起透过回港而来香港，期间还光顾多间食肆，他们现在已经进入检疫中心。与此同时，一名居住深水埗的工人确诊，源头暂时未明。正当香港人兴高采烈外出使用消费券之际，香港57日的零确诊宣告断缆，纸包不住火。中国自从2019年12月爆发肺炎瘟疫，疫情一直不透明，官方公布的数字没有其他的途径，例如那些独立媒体啊、民间组织啊去核实啊，情况就一如河南郑州水灾。稍微有常识的人都会预感，这个印度变种即是 Delta 今年会肆虐全球，中国又岂能独善其身呢？而且中国制的疫苗好像科兴啊、国药啊等等，对于各类型的病毒变种的成效备受质疑。澳门率先失守，南京西安不主动拒绝澳门交流团来访，亦都要负上责任。不过如此主动又变相对外显示疫情严峻，破坏国家控疫形象，地方官员就当然不会开诚布公。所谓防疫漏洞根源就在于共产制度。站在港人立场，回港而根本就是要即时完全停止甚至封关。现在留下一条尾巴，特区政府只是停止广东省以外的回港而，唉，看来我们又要准备另一次的疫情爆发。多谢各位收听收看分享本节目，请付费支持《癫狗日报》，多谢大家。